及他的家室所说的话，照你所说的话履行吧。愿这话坚定不移，愿你的名永远受尊崇。人人都说，万军的上主，以色列的天主，实在是以色列的天主。愿你仆人达味的家室在你面前坚定不移。我的天主，因为是你启示你的仆人要为他建立家室，因此你的仆人才敢在你面前如此祈祷。上主，唯愿你是天主，是你向你仆人应许了这些恩惠。现在就请你惠然祝福你仆人的家室，使他永远在你面前存立。上主，因为凡你祝福的，必永远获得祝福。